南朝鲜网报《民族日报》12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表示主张要终止美帝侵略军对南朝鲜的霸占历史。